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81集《分手乌龙》。 这么久不联系我，你是要分手吗？已发送。 女主人见丁宪表情有异，低头看了眼他的手机。 怎么啦？出什么事儿了？ 丁宪苦笑，把手机揣回兜里，摇摇头。 没事儿。 女主人拉他去吃水果，顺便在沙发上聊一会儿。丁宪心不在焉地捞了块苹果放在嘴里，心思全在短信上。发出去，就撤不回了。要不赶紧发个短信认错，但又不甘心。女主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着。 怎么样，我儿子还好教吗？ 挺聪明的，也听话。 那就好。 女主人点头，笑盈盈地打量他一番，和蔼地问， 在清华读书还习惯吗？ 还不错啊。 哎，交男朋友了吗？ 丁宪一愣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。毕竟是叶婉贤单位的同事，他不想偷太多底，于是含糊地回答：“ 还没。”“ 也是，学业要紧。不过呀，大学也应该谈谈恋爱。那会儿纯粹，入了社会呀，一切就都变复杂了。” 丁宪愣愣地看着他。女主人笑了声。 怎么啦？怎么这么看着我？ 您是说人心会变吗？ 就拿你现在来说，你喜欢一个男生，会看他有没有钱吗？会看他有没有车吗？校园恋爱当然是最纯洁的，那会儿感觉对了就相爱，年轻也热血。你看现在哪个女孩子嫁人不要一套房一辆车的？相亲首先看的也是房子在哪儿，多大，市值多少，车子几辆。还有就是这些男人，别说女人拜金，你说人家大好的青春给了你，最苦的那几年也都陪你过来了。好了，一有钱了就看不起糟糠之妻，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。女人呢，敢怒不敢言，最好的岁月都给了她，难道结局就是换来一张离婚证书？哎呀，这换了谁都会不甘心吧。爱情这种东西啊，虚得很。爱你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天，就是地，一旦不爱你了，哼，你就是个空气。所以啊，我建议你趁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杂念，去好好的恋爱一场。但是啊，也别投入太多。 女主人似乎回忆起了什么往事，看着丁宪的时候眼神有些惆怅。 孔沙迪也说过， 别总让他拿捏你，你得适当的拿拿桥，千万不能让男人摸透了你的脾气秉性。 话音刚落，裤兜里的手机震了震，丁宪掏出来一条新消息，来自周。他看了半天不敢点开， 万一他说好，万一他真的要分手。 下一秒电话直接进来了，丁宪再也无法装作看不见，慢慢按下了通话键。 喂。 丁宪低头抠了抠手指。 那条短信我。 说到这儿，他想起孔沙迪的话，他要适当拿拿桥，不能老被他牵着鼻子走啊。 我在家教很忙，有空再联系你。 说完就挂了，随后看着手机长长的叹了口气。那边，周思月靠在医院的长廊上， 无限疲惫。手机捏在手里，他低头看了两眼，又往别处瞥了眼。病房门口有人出来，是隔壁床的阿姨。看见长椅上累极的人，于心不忍，操着不太正宗的普通话道： 哎呀，你赶快回去休息好了，都三天没有睡觉了，这里我帮你看着呢。 周思月闻声回头，提了口气，揉揉头发。 没事儿。 我看你的妈妈呀，精神状态也不好，你还是赶快回去睡一下，不然这样撑着，到时候谁照顾你爸爸呀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快走走走走走，我帮你照看一下。哎，对了，他夜里要吃药的，对吧？你把药放在哪里了？跟我说一下，我定一下闹钟。 这边能找看护吗？ 他抬头，答非所问。 你要走吗？这里的看护很贵的呀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 周思月年前得回去比赛，至少要找一个星期的看护。从小到大，他就没为钱发过愁，如今却也成了为五斗米折腰的主。光为筹这次的手术费用，他就已经体会过人间百态了。家里的亲戚除了祖辈，都避他如蛇蝎，生怕沾了他们家的晦气。 哎，我们家哪有钱呢？哎，我们倩倩也要读书的呀。 哎，钱都买房子了呀，手头也没有空余的闲钱了。 人走茶凉啊，理解。 周思月双腿敞着，弓着身，双手交叠撑在膝盖上。他埋头想了会儿，礼貌地对那个阿姨说： 阿姨，您帮我介绍一个靠谱一点的看护吧，钱的事儿我想办法，麻烦您了。 那阿姨别提有多心疼这孩子了。听说他刚下飞机就匆匆从机场赶过来。其实他父亲在医院已经住了有一阵了，跟老伴一起进来的。家里面似乎一直瞒着他。他到了医院，整个人都傻了，不眠不休地在这儿照顾了四五天。他母亲也是个不会照顾人的主，好几次看到这孩子累得在椅子上打盹，也不知道拿条毛毯给他盖上。还是他看着心疼给盖上的。 哎呀，才回来几天，要是我家小鬼能有他这么懂事就好了。哎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有个朋友就是干这行的。哎，这样，我请他来帮帮忙，让他给你算便宜一点。你要是离开的时间不长的话呀，我帮你照看一天，这样啊，你也可以省一笔钱，不是吧？ 这种来自陌生人的温暖让周思月倍感讽刺。他冲阿姨感激一笑，礼貌道谢。 谢谢你了，刘姨。 病房内，周宗棠咳血的量一次比一次多，人也很沉默，不太说话。周思月回来的那个晚上，他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。 你怎么过来了？ 他声音断断续续，几乎拼不齐。周思月小时候虽然皮，但周宗棠大多以教育为主，没怎么正儿八经打过他。相较于蒋志雄那种一言不合就摔杯子的教育，在周思月的记忆里，自己的父亲算是一个温润如玉的人。老蒋他们都说，这几个孩子里就属周思月被教育的最好。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周宗棠这人好面子，谁也没通知，也叮嘱周思月不要去劳烦蒋叔他们几个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他认命。周思月那会儿还挺生气的，他怎么就认命了？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，有人感谢他吗？人家恨不得一脚踩死他。可周宗棠就是这种温润的性子，以德报怨。那天晚上，他站在病房门口，看着往日高大、意气风发的身影， 瘦成了骷髅架子，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。他鼻尖微酸，他想到小时候自己叫周宗棠金刚人，因为他从来不生病。后来才知道，父亲是怕他和母亲担心，所以生了病总是偷偷摸摸上医院吃了药就完事儿。要不是蒋叔无意说起，他还真以为自己的父亲是铁打的金刚人，从来不生病。 您怎么总是喜欢自己偷偷摸摸上医院呢？ 周宗棠扯出一个牵强的笑，到底是看见儿子高兴，精神头都比平时好了许多，还跟他开起了玩笑。 金刚人也会眼泪泪啊。 周思月撇开头，微仰了下巴，他知道父亲是心里难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。下一集再见。